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2013年6月4号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Hassan。 今天是我跟 Hassan 两个人搭档为各位主持。 对， 三 D 画新闻呢，每天中午12点直播，那在下午5点和凌晨1点都会有两次的重播。香港啊，其实我算下来，现在来香港已经6年的时间。然后期间呢，我听到很多的老香港人，就包括以前的老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香港真是一块福地。 对， 你看香港又没灾没害，然后呢又干净， 没有地震， 公民素质又高，又没有这个天灾人祸又很少。他说这真是一块福地。他每次去完大陆回来，都说大陆的风景好，大陆的这个幅员辽阔。但是一回到香港，还是觉得香港就是我的家。但是呢，我前两天又看到一个中大的老师，他写了一份非常非常长的信，写给内地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在 Facebook 上近来又有网民，他们就弄了一个群组，说是要反对本港大学滥收大陆学生，然后还说要凑钱要登广告，说我们要在苹果日报上刊这个全版的广告，一共是要6万块钱。他现在已经原价是76000，现在减价了6万块钱。然后我要放这个抗议，说现在的大学是大陆化了，要还我香港人的升学和就业权。后来呢，这个老师叫梁启智，是中大的一位应该是地理学系的地理系的博士。然后呢，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信，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他讲到呢，现在的香港变得让我们香港人也讨厌的香港了。 对， 他是 对，因为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听到这么一个情感非常复杂，我觉得其实 关于这个筹款，去表达他们反对就是大学收内地生的这个行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因为呢，一来这样的增加了香港本身。最近已经不太平安了，就是有太多的反对啊，太多的谩骂，这些事情已经在出现，还有这个中港的矛盾。其实我觉得就是中港的交流加大之后，就肯定有一些矛盾的摩擦，这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就可以互相的促进，而不一定是拿来谩骂什么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立足点，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反对就是大学去收这些内地生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内地生已经抢了他们学习跟工作的机会。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过来学习，其实那个大学你刚才提过的那个大学的博士已经说过了，他们大部分的内地生过来都是自己拿自己的钱去到香港去报读这个硕士生的那个学会的， 对，这是授课式的硕士， 对，就是没有增加，没有拿到本地生的一些资源，或者是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另外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是说只是内地生已经在抢我们的饭碗，这个说法我说有点问题。因为呢，香港人现在为什么变得就是有一个看法，就是你们剔除了这些内地的学生，你就能找工作吗？就是找工作呢，最基本的考虑就是你个人的那个 能力 、对，如果你是有能力的话，你为什么怕内地生跟你抢饭碗呢？就是你做得好的话，你也不用担心。以前香港人也是这样的，就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能力， 狮子山下的精神。 对，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你就要剔除一部分的人，为自己所谓的拿多一点机会。但是我想呢，就是找工作不是这样子的， 主要是还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啊，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情绪就一股脑上来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梁博士啊，梁启智老师，他是 怎么样说碰到内地的学生，如果碰到这样的质疑，这样的反对声音，我们可以怎么样应对？他说呢，这些说法呢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漏洞，我想大家也很清楚啊。如果你仅仅是看的这个研究生人数当中的内地生比例，其实不足以说明内地生是不是占用特别多的本地资源。 嗯， 研究生其实是分两种嘛，一种就自制的课程，就是授课式的，我自己交那个可能一年6万到10万块钱的学费吧，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价码。 嗯， 还有这个赞助的课程。前面呢就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自资的，就是这个授课式的，一年的，也是我读的那个嘛。 嗯， 他说大家念的基本上就是这种课程呢，本来大学就是赚钱的项目，就大学他从内地身上赚到，你说一个人6到10万块钱的一个一年的学费，而且现在是年年看涨，他已经是自己很大一笔收入吧，作为大学来说。同时你看一大批的年轻人来香港生活，别的不说，我得吃饭，我得租房子。你看我昨天跟一个内地的来的朋友聊天，他说租在粉岭，4个人租一套房子。来的那年应该是去年，他说去年我刚来，那时候是8500块钱， 8500块钱 租了一套在粉岭火车站上 面。现在要10000多， 一年他涨了50%， 哇， 12000多，快13000块钱， 我要去投资。 对，你看这是明显的在物业上，在这个经济上也会给香港是带来一些那个 刺激的 收入，是吧？ 嗯嗯。 然后对于这些新增的经济活动，你说你可以去支持也可以反对，但是如果把它就很简单的归结为霸占本地资源，这是非常不准确的说法，这没得说。然后再说了啊，自制的这个授课式的硕士课程，你在学术水平的把关上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反正的说，占不占公共资源，就任何人有兴趣他在大学多待一会儿应该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当然是。而且本来我们看到香港的本地学生好像对于真的是要读那种研究式的硕士或者读博士完全是做学术研究比例是非常小的，非常非常少的， 对不多。 就认识的人当中啊，这个老师讲，他说他在如果是把学习当作为兴趣的人是最为快乐的，也是有利于他升职，但是很少见到是把学校当作我以后升职筹码的人毕业之后真的很快获得晋升。这是他作为老师的一个观察。然后说呢，就现在的这个学校里面乱搞这些课程赚钱，他们本身是有问题，学校本身你如果是抱着一种赚钱的心态的话，你其实浪费的是报读学生的金钱和青春嘛。这个问题就不是说学生我报读你了我有问题，是这个滥收学生就成功的入学的这个学生们才是苦主。他这时候你钱也付了，时间也付了，但实际上万一如果没有收到好的这个成效的话，那还不如不读。这是这个老师我看完之后通篇觉得还挺受感动的。其实 我也蛮同意这个老师的说法。其实内地学生呢，他们不是要过来你们报读就抢了什么资源。其实你刚才提过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几年观察到的。所以像现在呢，好像香港的大学呢都在不停的在开一些课程出来，包括是硕士生或者是学士生 degree 或者是一些高级的名棚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赚钱的一些项目来的。那但是我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哪一群人为什么对那个内地生比较多反对，但是我有一个看法，就是他们看到好像有越来越多内地生，其实也这也反映了一个市场的活动，就是说那些大学好像最近几年都开很多的课程，就是让这些内地生过来读书。那他们的感觉就是啊，越来越多内地生过来呢，我们站不住脚。但是这个问题不光是内地生过来的问题，其实本地的那个大学揽收的个学生也是一个问题，只是要共同去考虑的，不是单一方面的一个问题来的。我觉得 就跟这封信的标题一样，他说是中港矛盾的另一张。如果你真的要说有所谓中港矛盾存在的话，可能校园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新的战场。如果说矛盾从校园当年内地学生来到香港上学那一刻，在两地学生面对着文化的差异甚至是心理上的隔膜的话，可能这个分水岭已经出现了，只不过是现在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看到很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是香港固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你反倒觉得好像什么地方都成了一个中港矛盾的战场了。好，三句话新闻，我们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One, two, three. tres, cuatro. 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艾森。 讲到中港矛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关了麦之后，大家小聊一下。 对， 其实你说这四个字现在香港，它还会有什么新闻的效应吗？恐怕越来越淡了。因为你好像说什么都，如果把它简单化的话，你都可以把它上升为中港矛盾。但其实骨子里和根本上，它又尚不算一种中港矛盾，其实很难说。我想起我以前做过一本这个，我以前工作的那个 NGO， 我们有一本会刊，然后要编辑。我记得我在那个前言的时候就用过一个词，说中港越来越融合。后来交给我们这个总编辑，交给我们那个会长，他说这个词拿掉。香港人一看这个词非常非常敏感，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融合。他说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个情感是很复杂的。你说我跟你越来越贴近我是接受的，因为经济上的这个联系没有办法是越来越紧密，但是你说融合呢，我是很紧张的。他有这么一种心理啊，就是中国太大了，你说如果急于是融合，急急忙忙的融啊，就是融化融于水的融，很容易是急融，就是及时的急，就融化的融，冰雪融化的融。太大了，你扔进之后立刻就化了没了。他说香港人是这么一个心理，所以就慢慢来。你说经济上的东西我可以没有办法挡住，无可避免的，但是尤其是政治上的，我觉得我必须保持我一种独立性，我一定要是落实我自己双普选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理念。 对， 对，其实我同意，就是说，就是中港就是越来越紧密的话呢，那个。不管是不是融合，但是那个交流肯定是加多了。但是我有一个看法，就是你刚才说中港矛盾，我自己呢就最近几年我的观察就是，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用不用再讨论这个中港的矛盾？因为呢，我觉得矛盾肯定会出现的，就是你有一天就是内地人过来，你就会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跟你刚才说呢，就是就可以提升为这个矛盾的层面。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还在谈那个中国矛盾是不是一个比较旧的看法。那其实我觉得比方说有一部分的港人，如果他们对于内地人是比较有意见的，他们可不可以，我不是建议，我也不是应他们要接受我的看法，但他们可以转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他们说内地人过来就拿了他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机会，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他们可以过来，你也可以进去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国家在这个发展的一个途中，肯定有跟香港有一些价值观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方向这个发展的途中，其实我们香港人也可以进去去争取一些机会。其实大家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他们过来就抢你什么东西，那我们就站在香港就给人家抢，不是这样。因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可能说的远了一点点，我自己原本有一个同学，是中学的同学，他是做那个设计的，那个大厦的设计，他几年前 做工程设计， 对，大厦的外墙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设计，他就我记得很好印象，就是几年前他突然间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要开始做内地的工程了。其实我觉得我听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 意外的。 对，但是 你反正肯定还会说，哎，你怎么还不去内地做生意？ 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哎，为什么你十年前不进去做这个工程？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他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在海外去去读书的，然后他过来香港去发展，然后呢他说呢哪一句话对他说的时候特别沉重，因为我认识的这个人他觉得他自己比较愿意做香港跟这个海外的工程 啊。为什么呢？ 他觉得 大陆文化可能 对文化的问题他不了解，他也怕， 对 他也觉得就是内地很多的商业的那个 partner 好像不太讲信用什么的。 你知道我昨天不是也跟一个香港的朋友聊天了吗？他就讲到他的那个师弟师妹们，就中学的朋友要去内地实习。他以前呢这些孩子们有去过，就第一年去的时候大开眼界。你知道他们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喝酒文化 啊。 他说你去了他公司里面的第一课啊，那个大家先见完面，见完面可能领导要表示热情，就把大家去带过去吃饭。吃完饭呢，就有内地的学生，他们就很懂行情，就一个人一个个的非常礼貌的 自己 拿着酒杯，然后一个一个的敬。然后到香港学生那儿呢，香港学生就不知所措了，就没见过。你说在香港公事就公事，私事就私事，大家不会说要敬酒啊，然后端个酒杯还要嘴里念念有词的。 对， 他说这个真不适应。但是第二年之后我们就 sit 住啊，就自己知道了人家拿个杯子过来，他说我就知道怎么回敬啊。虽然我也不像他们这个可以口若悬河，嘴里一套一套的这个对着官员又奉承又是什么的，他这个说不出口，但是我起码知道我要把杯子拿出来，我还要把我的杯子放低一点。我说哎，这个你也很醒目，放低一点显得我对你更加的尊敬。他说我第二次我第二年就实习我就懂了。他说你看我这已经慢慢的被改变了。我还想起来有一个老香港人，他就说你看那种在内地做生意做惯了的人回到香港，他是满身的大陆喜气。 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并没有觉得说这是非常自豪的，哇，你看他已经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他反倒会觉得他身上可能会沾染一些不太好的，就跟香港人很多的习惯是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这个是可能大家要警惕的。但是他说没有办法，我现在要做生意，我做生意我必须要学会怎么样跟内地人打交道。 对， 所以你看很多的香港的所谓的政治问题，最后他可能都会被这样一种经济联系给瓦解了。 对， 但也就是因为容易被经济这样一个关系瓦解掉，所以很多的香港的本土派他们就有非常强硬的本土意识嘛。现在不是今年很多一些活动，然后也是打着这个本土派的旗号， 对， 就一定要死扛住，还是有一条死线的， 就是所谓本土派就是民粹化的那一群。就是我跟你讨论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早前这个立法会的那个主席郑如成的曾经跟我们说过一个情况，就是说你香港人现在觉得一些内地的同胞过来生活或者是读书，你会有很多的矛盾，又觉得很多看法都不舒服。但郑主席呢，他曾经说过，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比方说香港人开始移民到那个加拿大的时候，当地的人也是很抗拒香港人的。当地的人就是大声说话，全部都是 cash money and buy lots of house and cars， 就是去炫富的那个形象。其实他解放话对我来说就是很有启发性，就是现在会不会这样的，就是好像有很多内地的同胞过来生活或者是读书，你们看他们好像有一点不顺眼，他们的生活的那个习惯跟你又不同，那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香港已经不成香港？但是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说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加急，很多的原则还是要保留，但是呢在发展的当中，如果我们完全跟内地分隔开来肯定不行的，因为香港没有资源，还有那个香港那个市场比较小，就是从经济角度去看的，那那么小的一个地区，它怎么能够保持不停的发展，不停的有动力的话，你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去 back up 去支持的。所以呢，香港人，我作为香港人的一份子，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看法价值观，我们要保存下来。但是同时间，我们跟内地人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拿到好处的。那为什么不聪明点，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香港的黄金年代啊，有人说应该是属于上一代人。现在为什么社会的矛盾这么突出哈？因为这一代人他们觉得我自己的上升的空间太小了。我这一代人如果怨气很重的话，就很容易而选择非常激进的方式来回报这个社会。我看到之前有一个这个论坛，那这个论坛呢，就是也是本土主义冒进的一个反思论坛，就包括之前这个中央政策研究组的首席顾问刘兆佳还说，本土主义呢不但会令到两地同胞的摩擦上升，甚至会加剧香港内部的矛盾和突出，拖慢香港自身的发展步伐。还有学者这个科大的教授雷鼎明他就说，在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的本土主义只会令到香港死路一条，如果本土主义走向极端分离主义，香港和内地断绝联系，香港的楼价会大跌 九成。 对，你说香港两万多亿港元的外汇储备，香港最多只可以生存大半年。还北大的教授强世功他就警告，香港新兴的本土主义变成了赤裸的政治操作，非但不能推动香港本土文化的繁荣，盲目排外的情绪呢，反而会加速香港文化的衰落。你看，就大家纷纷是为香港是奔走呼号，甚至有一种哀鸣的成分在里面。你看了之后心里会很复杂的，就是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你是抱着一种哇，这个城市真是欣欣向荣，然后你一来是觉得自己这个前途有无限可能。但后来你毕业之后，你看到身边的不管是老一代也好，青年一代也好，都纷纷的抱怨，甚至他们的这个视野，我有时候觉得实在是非常的狭窄。尤其是你不管是对于中国怎么看，对于香港怎么看，对于历史，对文化，一是不懂，二是没兴趣，我不想去了解。如果你说你抱着这么一个防火墙心态，就整个是一只鸵鸟的这么一个状况的话，真的是停滞不前。 之前我们跟这个，我觉得跟燕婷也聊过一期节目，他说他有朋友是当人家的这个音乐老师教小提琴的，就看到现在港孩也是很受不了，他孩子也难教，然后每个人就很骄纵，然后呢是非常的傲慢，但是这个老师他后来就发火，他说你现在这样，你等将来几年之后，内地的孩子全面的超越你们，香港孩子完全靠边站，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有点情绪化的一个结论。但是你也看到香港的孩子，我记得我之前当家教的那个经历， 也 让我觉得 经验，对， 我当时教普通话嘛，还是真的是这个富贵家庭也教过，然后那个住公屋的孩子也教过，你反倒觉得住公屋的孩子他们是真的非常珍惜，就珍惜你来教他的机会， 对。 然后那个大富大贵的人家呢，就每次我问我说你下次考试要考什么范围，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妈妈管的，他连考什么他都不管，然后他所有的内容全部是交给家长来打理，然后越是这个中产就对你是比较客客气气，但是也显得愈发的没有人情味，就所有都是人情化，都是这个城市化的，然后是这个相对来说收入比较低的，你还会觉得他有所谓这个尊师重教，每次见到你都樊老师樊老师教的可亲切，然后对你很尊敬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香港的新一代真的要开阔自己的眼光，我不是说你们要全面的去接受内地同学们他们各方面的，也不可能，因为大家也有成长的环境是不同，成长的习惯也不同，但是我觉得跟内地的学生多交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出境的一个途径，因为看法多一点始终是好一点，我是这样认为。 好，交流不要怕，最主要的是看大家交流的这个目的和大家交流的初衷和交流的基础啊。三弟化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